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三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22年了，大家是不是还没有习惯？不管怎么样，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过完今年的春节就是虎年，什么龙腾虎跃呀，虎虎生威呀，包括生龙活虎啊，想必大家都会收到这样的祝福。我想祝大家什么？我想说，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这是今天我们通过音乐想要和你一起来聊的。这句话是余光中翻译的英国诗人西格弗里·萨松的诗作当中的一句。原文呢叫 ：“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我觉得用最朴素的话再翻译一下哈，就是刚柔并济。是说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其实都住着一只猛虎，我们会经常出现勇往直前、坚定不移的样子。只是有的时候，再怎么样内心强悍，也都应该依旧为蔷薇的灿烂绽放而驻足欣赏。心中若只有猛虎，未免鲁莽了一些。所以刚柔并济便是一个最优解，这也是我们很推崇的中庸之道的一种解释吧。面对生活，我觉得我们从来不缺乏直面挑战的勇气，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得见细微之处的美好，好吗？ 想起我小时候喜欢在雨中奔跑，想要买张车票去给他一个拥抱，铺上了地毯也要养上一只猫，晚霞染红天空，这么日子会有否，曾经害怕的他现在还牵挂着他，晚风轻拂脸颊，心事也慢慢放下，亲爱的朋友啊，我要拉着你慢跑，想和他有个家，就像梦里的那样，狂风不停，我也不会畏惧，因为有你和我一起，人生多么美妙，记得保持微笑，美好生活都将你拥抱， 每好生活都将你拥抱。 我们一定要好好。这是来自周深演唱的《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我想如果他早一点点出现的话，应该会出现在我们2021年温暖集结的候选歌曲的曲目单当中。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是源于一些短视频网站当中用户的真实的评论，源自每个人很真实的一种有感而发。比如别人分享了一顿美好的晚餐，那你决定今晚也要好好吃饭。比如你看到了一场别处的夕阳，那自己也开始了仰望起了星空。所以我们就是在这种交互当中得到美好，内化成了一种创作力和爱的延续。所以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记录着相爱不解释爱，它记录着日常不追问日常，就是这样记录着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那些美好的点滴，那些和爱靠近的瞬间。我觉得这首歌也特别适合当做新年礼物哈来送出去。有的时候我们非常苦恼于每一个节日到来的时候不知道送什么，我觉得今年大家可以转变一下思路，可以送一首音乐礼物。而且我们每个月15号的音乐反转时间就要到了，各位可以在新浪微博里面找到 V 字认证的北京电台刘慧私信给我，音乐好好选，歌曲好好选，祝福好好写，故事好好回忆。到时候你可以把我们节目的音频剪辑下来，送一份美好音乐礼物，纯洁礼物送给对方，也是一份特别的心意，你说呢？好好生活四个字哈，有时候很难，但是有时候也很简单。欢迎大家来参与到今天的话题当中。生活里你分析过自己吗？刚与柔你更爱哪一款？ 吹着些风霜，追赶太阳，心已脱掉，荆棘雪山在望眼中洁白，不见忧伤。你在天上，你在身旁，牧人炉火把爱点亮。有个梦换上红妆，在石板上轻舞飞扬。 星光还在路上。 来自金志文的边走边唱，收录在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专辑金志文当中。我们知道其实一般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的歌曲或者是专辑，怎么讲都会带有很强烈的那种个人风格，或者说他觉得这首歌特别能够反映出自己心境的。我想这首歌就是这样，它记录的是一段音乐旅程当中的喜乐悲伤，是负重前行也是赴梦前行。如果你听过他的另外一首歌叫《远走高飞》，你就知道这样的曲风就是他的那种金氏摇滚，不是那种很传统意义上的声嘶力竭，而是他有着自己追求的那种选择。边走边唱，没有方向，幸福逆着光往前走，别回头。不知道此刻在我们会遇见你聊天室当中，很多朋友有没有参与到今天的话题哈？今天我们想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刚与柔，你更爱哪一款？哥大爷说，运动的时候喜欢听刚一些的歌曲，闲下来的时候听一些柔的歌。而我问的是，有没有静下心来分析过自己？自己的性格更偏重哪一面呢？叶琳讲，刚分对谁，在外就要刚一些，而对家人就要柔一点。0800说，我更喜欢柔，像水，像太极，虽然看似柔，但是却内如刚。李小乐说，男刚女柔互补关系，现在有的男人真的是刚性柔性太强，太不适应了。叶坤说，刚与柔要分情况而定。快乐妈妈你好，他说外刚内柔。宝姐姐说，女性要温柔还是要多一些的，男人嘛可不要娘娘腔，不好。悠闲自得，喜欢刚与柔的中间值。 闭上眼，深呼吸，感受着看似简单的疼痛，记忆中的午后雨下着，忍不住泪一直流。我浩瀚宇宙，渺小的你我，别眷恋爱中，一过去就别再回头。太阳终究照亮黑暗角落，是心中最远却最简单的自由，发现不过转个念头，笑容瞬间融化，有着我快乐的手中，张开手望天空，享受着雨后天晴的阳光，很暖和，微微风吹向我，笑着小的你我，别眷恋爱中， 一过去就别再回头， 太阳终究照亮黑暗角落， 踏着雨后那道彩虹，找回一世心中最初最简单的自由， 细嗅蔷薇，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想和大家一起讨论的主题。上一次你为彩虹驻足是什么时候了？上一次你被黄昏的落日吸引，然后让它住进自己的相机，又是什么时候了？生活是忙碌的，每天我们会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很多朋友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然后自己还有一堆要忙碌的工作。但是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讲，不要对小美好视而不见，不要去遗失心中最初最简单的那份自由。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A-Lin 的雨后彩虹，相比到他以往的那种大叙事类型的情歌呢，他在这首歌里其实是有很大的突破的。那雨后的彩虹好像象征着太阳通过它很自然的那种神奇的魔法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单纯的美好。长大了以后，我们好像都在追求美好的事情，想着想着这件事情好像就变得复杂了起来，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仔细看一看，你身边真的有很多单纯的美好。细嗅一下蔷薇，那种花香也美好，对吗？北京时间15:19，这个声音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 I'm in love again, easy peasy lemon squeezy, now I didn't know I can't pretend, my friend, I'm in love againEasy peasy lemon squeezy, now I don't know I can't pretend. Давай послушаем с тобой, что нам скажет небо. Сколько самолетов унесло сегодня ветром. У нас нет монет, у нас только запреты. Но давай сегодня поменяем их местами. И все, что есть.Заменит нам молчание, как бывает в книгах солнечным июльским утром. На душе так тепло и уютно, так тепло и уютно. Я подбросил монету высоко, на душе так чисто и легко. Самолеты все так же далеко. Окей, yeah. Я подбросил монету высоко, на душе так чисто и легко. Самолеты все так же далеко. Окей, okay. А унесем заберу друзей, кто доверил свое сердце мне, где бы я не был, кем бы я не был, а унесенные ветрами, тысячами километрами, кто не делился секретами, улетать далеко, унесенные ветрами, я когда-то перестал вас ждать. Thank you. 首俄语歌曲，翻译过来叫做《随风而逝》，是一对来自阿塞拜疆的孪生兄弟演唱的。前期是那种低低的语调，后期我们会听到节奏很加快，但是却是在轻松当中带着满满的温柔。你的耳朵有得到充分的按摩吗？哥说我喜欢生活当中的刚柔并济，4856说外表温柔内心刚强。我改名觉得刚与柔更喜欢哪一款呢？他说阳刚喜欢，阴柔也很可爱。9325说经典的男刚女柔还是比较接近多数人的喜爱的。老赵你好，每天你来了我们就觉得在这个聊天室里心安了很多。中场前的最后一支，我们有请冯佳琪带来小美好。 清晨闹铃叮当 小美好，这种声音我想是很多朋友生命当中的一种任性。在这个娱乐非常丰富的当下，很多人还记得还惦记着广播这样一种收听的方式，我想这就是喜欢了吧。喜欢是什么？当你听见这个频率，当你听见了一档好节目，那周围的所有都会自动褪色，因为广播自然带着光。 看你眼底笑意，假戏迟疑，温暖守护原地，举起目的，心愿同步默契。孩子气的攻城略地，我多坚定，不必怀疑，披荆斩棘，因为终点是你。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刚与柔，你觉得自己的性格更偏哪一款呢？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叫做挂在 在天上的哨所手握钢枪，旧世界杯，我在千里边观想妈妈承诺，寸土不让寸土不丢，脚下的土地在硝烟属于中国。 从春夏到秋冬，据说有超过一半的时间，我们的心情由音乐而定。不论晴天阴天，总有一首歌唱出你心里的蓝天。早上六点到七点，陪你伸个懒腰，一起来听动听早一点，动听早一点，早一点。思萌主持，周一到周日，每天都在。 2022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敬请期待。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库春晚大计划启动， 时间 2022年1月22日、23日， 地点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库剧场。 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抢先看春晚，提前过大年，还有卡库全阵容，动画全明星。 哦，完美！ 小朋友们，赶快加入我们的大计划吧！ 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库春晚大计划，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你简单，世界就是童话；你复杂，世界就是迷宫。午后三点，这里简单到只有你、我和音乐。我是刘慧，在北京音乐广播，我有情歌，你有故事吗？ 欢迎你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 你穿着我的外套有点臃肿，你喝的大杯奶茶甜度很浓，我拿起相机拍你的笑容，视线跟随你移动。哦哦哦，想做你独家拥有遍体鳞虫，想一直看你的眼那么温柔，电话一拨通，恋爱一启动，而我为你心动。你向我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靠近，我的心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跳不停，你花了很多心思小心机，我的眼睛里都是你，想别逼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不能停，我的爱一直在清醒，这青涩的年纪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我送给你的挎包一直在用，我拨给你的电话总能接通，你拿起相机拍我的笑容，脸颊就开始泛红，想和你度过每个春夏秋冬，你怎么还是恋着无动于衷，电话一拨通，恋爱一启动，而我对你心动。 你向我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靠近，我的心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跳不停，你花了很多心思小心机，我的眼睛里都是你，想念你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不能停，我的爱一直在清醒，这青涩的年纪 会出人头地，用力把我拽出地面，陪我一步一个脚印看最美的风景。 我们像是游戏引力，联系得如此亲密， 什么样的默契让我们如此心有不离，才发现太沉浸我的世界里都是你。你向我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靠近，我的心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跳不停，你花了很多心思小心机，我的眼睛里都是你。想念你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不能停，我的爱一直在进行，这青涩的年纪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什么是喜欢？我想很多的歌曲给了一个答案，刚才的这首歌也给出了一个可能的答案，这是来自黄礼格和叶琼林共同带来的《心动决定》，两个人的声线交织在一起，给我们带来了那种让人浮想联翩的内心世界，对吧？想念你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不能停，这就是心动的感觉。这世间所有美好的景色，所有的温柔的词汇，其实我自己觉得好像都在心动的瞬间有了灵魂。我想当你开始思考到底什么是喜欢的时候，你心里应该就会有答案了。欢迎你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当中，刚与柔你更喜欢哪一款？今天直播间的网络有一些问题哈，我加金的速度有一些慢，各位先请海涵一下啊。时光雕刻说，刚中带柔，柔中带刚，音乐、书画、舞蹈、艺术都有刚柔的两面性。左撇子思思说，温柔是抵抗这世间所有的坚硬。1135说，该刚的时候刚，该柔的时候柔，别该刚的时候柔，别该柔的时候刚就好了。有一点绕口令，但是话说的是没错的，就看我们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智慧来妥帖的安放好我们的那些刚和柔。是王嘉尔改编的《安静》，我觉得《安静》是周杰伦一首特别火的歌曲，不断被翻唱，也正因为他的这个原版太深入人心了，太经典了，所以要想唱出自己的风格真的很难了。所以我们也希望王嘉尔同学能够好好的再练一练，过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听好吗？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刚才我们说了，这是选自英国诗人西格弗里·萨松的一首诗作当中的一句。每个人的内心都有猛虎，但是不要忘了，也要抽出一点时间去看一看身边，嗅一嗅花香。这一首老歌我们很久没有听过了，来自赵咏华。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感慨呢？听听这人生的况味吧。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在心上， 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 最浪漫的事，我们打量世界的眼光真的是会变，就像见山水，从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再到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我想这就是一首歌的魅力吧，在不同的时刻听不同的人唱，能唤起的感受也是不尽相同的。岁月如歌，歌何尝不是岁月呢？比如刚才会飞的狮子说了，嗯，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了，这多难受啊，我可不要这样，还真的是挺会开玩笑的哈。我倒是非常认同歌里唱到的一句，说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把这里放在心上。我想每一个在午后的时分记得来北京城的这个角落里坐一坐的朋友，肯定也都是这样的。我一直心怀感恩。向着阳光说，你只有先付出心底的那些柔软的部分，才能够让以后的整颗心都变得坚强无比。老赵说，刚与柔其实真的很难说更喜欢水，俗话说刚柔并济非常美，的确如此。比如说看中国女排的比赛，就是一种刚柔并济的享受，有时候以刚克柔让对手没有招架之力，有时候柔软的吊球也让对手没有还手之功。生活的智慧啊，老赵。 这是电影《爱乐之城》的原声歌曲。 To my name, hopped a bus, here I came. Could be brave or just insane, we'll have to see. Maybe in that sleepy town, I'll sit one day, the lights are down, you'll see my face and think how he used to know me. Climbing these hills, I'm reaching for the heights, and chasing all the lights that shine. Lights that shine, they let you down. Not the day you'll get up off the ground. Not the day the morning rolls around, and it's another day of sun. I hear them every day, the rhythms in the canyons that'll never fade away. The ballads in the barrooms left by those who came before. They say we gotta want it more, so I bang on every door. And even when the answer's no, or when my money is running low, dusty mic and neon glow are all I need. And someday as I sing the song, a small town kid'll come along. That'll be the thing to push him on and go, go. Another Day of Sun， 来自电影《爱乐之城》。大家还记得这首歌出现在影片的哪个部分吗？是的，在影片开头，在交通阻塞的高速公路上的一场热闹的歌舞。随着镜头掠过了一辆辆汽车，车内的人就跳了出来，然后你会看到毫无生气的，好像只能够发路怒症的道路上升腾起了一阵很快乐的自得其乐的潮流，整个画面就这样鲜活了起来，停滞的时间也变得丰富多彩了起来。歌词里说的是相当现实的，他说拍开每一扇紧缩的房门可能会遭到无情的拒绝，身上的钱财可能会散尽，但是我们感觉到在这样甜美的歌声里好像不再苦涩，这样或那样的挫折或困境在我们的笑容底下完全不值一提。 Another Day of Sun， 生活再继续，唯有不断奋斗。 心跳 星空里回忆很近，我也会遇见某个午后幸运的背影。哄好现实的脾气， 我可以自在飞行，也相信所有努力也可以给我鼓励，等机会 是来自歌手彭徐燕的《睡在风里》，是一首刚柔并济的歌，对吗？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还记得我们的主题吗？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谢谢大家，依旧是高质量的留言哈。微澜说，平时温柔如水，遇到困难的时候就要刚起来，刚柔并济用好了都很可爱。最后的一首歌为大家请出刘宇宁，带来没那么难。生活真的免不了磕磕绊绊的，真的没有那么难。希望各位在与世界交手的过程当中，不要忘了身边那些值得的风景，来为他们驻足停留一小刻。我是刘慧，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 没那么难，做个选择没那么难，都是温温暖暖的零零散散的期盼。没那么难，做个决定没那么难，无非日日夜夜的也平平淡淡的勇敢。人们犹犹豫豫错过了许多圆满，总是不知所措，匆匆忙忙却心烦意乱。其实没那么难，一个微笑真的没那么难，不知不觉中我们就会把眼泪擦干。其实没那么难，一个承诺真的没那么难，曾经的遗憾又怎么会代表如今要和谁相伴。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浪潮 Listen to One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